一边倒在地上，两脚乱踢，一边痛哭起来，口中无助地叫着：“ 真儿，真儿，你在哪儿？” 旁边一众宫女、中官看着，心中不忍，纷纷垂下头去。红儿暗暗用手拭去眼泪。此时后面传来一声：“ 且慢！” 所有人都抬起头向声音处望去。万贞儿一边扣好领上最后一只纽扣，一边自后面走出。她已经换好了平民的服装，乌黑色的头发梳得工整，窄身青色粗布对襟儿，膝下比肩长衫，越显出她窈窕的身材。衫上五对金色纽扣，长方形领，以青白色绣花做边，两侧开叉，膝下地上之间露出白裙，长方形领之上深色直领衬出万贞儿雪白的景象。万贞儿显得有些疲惫，似乎彻夜未眠，但是他神情镇定。王成虽然骄横，但是见到宫中人素来敬几分的万贞儿，也是本能的一愣，手不觉一松。朱见深见到万贞儿竟然得以挣脱王成，从地上爬起来向万贞儿跑去，但到万贞儿面前时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扑上去，而是突然犹豫一下停了下来，满眼泪水呜咽着说：“ 他们都不要我了，贞儿，你也要走了。” 万贞儿面对朱见深蹲下身子，用手帮他弹了弹身上的尘土，整好他的衣冠，将他搂入怀中。万贞儿侧头向外，轻轻枕在朱见深的肩上，像是自言自语，一字一句坚定而轻柔：“ 殿下勿惊，贞儿已想得明白，谁气你贞儿也不气你，贞儿也真的离不开你，贞儿将伴着你长大成人。” 说完这几句话，万贞儿微微将身子一侧，后背向着朱见深，朱见深自然地将双臂绕在万贞儿的脖子上。万贞儿站起身，像平时那样背起了朱见深。朱见深紧紧地搂住万贞儿，生怕和他分开。万贞儿扫了其他宫女及中官一眼，他们纷纷羞愧地低下头去。万贞儿对王成道：“ 无论何处，我都愿跟随殿下。我已理好随身衣物，装进了一只箱子，命你手下搬上车吧。” 王成挥了挥手，两个中官走进侧室。王成带着他的手下步出咸阳宫，万贞儿背着朱见深也向外走去。朱见深此刻还在抽泣，万贞儿抬头回首望了一眼咸阳宫的牌匾，宫内一众宫女和中官聚集在宫门两侧，拱手深居不起。当万贞儿搂着朱见深的肩头坐在马车上驶出东华门时，外朝正举行着隆重的仪式，朱见济被册立为皇太子，杭妃如愿以偿取代汪氏成为皇后。上宫局执掌册立皇后一程，站在满面春风的新任皇后杭氏身边，身着女官礼服的皇维面无表情。在外朝一片喧闹声中，形单影只的孙太后独坐于仁寿宫宝座上，